好，那现在回答问题好不好？这不然我们看不完。如果还有问题，一定现在要问，因为明天可能就没有时间，对不对？活在当下，这念心清净，是清安。如何只需保持住？那很简单，一定要有正念。如果念，不适合的东西呢，就没有办法。当然要念，适合的境界才能够保持。来念适合的境界，正念在佛教里面是，定跟智慧的因缘。没有正念呢，定跟慧不能够出现。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如果没有修定，那，没有修正念，那就不知道不念适合的境，不适合的境界，还是，不正念，那就是苦。没有修心，那不能够了解。有修行，那了解越来越清楚，不正念就是很乱的心，很麻烦的心，这个心，修行的目标就是处理这个心，留在正念，罗汉他，练习不断的在正念，所以他没有烦恼，佛也是这种情况。如果能够，30分，之二在正念已经很不错。不过多半我们所念的东西就是不是正念的所缘，所以心很乱。如果我们所念的东西是正念的所缘，那心当下安下来。没有错，不过如果我们念的东西不是真念的所缘，那心没有办法当下安下来。所以，真念叫做我们的心不浮在我们所念的境界，我们的心不能够浮在。适合的境界，它一定会浮在不适合的境界。你念烦恼呢，你的心一定会乱。你要念跟法有关系的境界，在心不会乱。所以正念的题是四念处。如果你念。当下的身、受、心跟法的情况，心渐渐会安下来。如果念烦恼，那心不会安下来。如果念沙玛达还是维巴沙那的业处，心一定会安下来。如果念不适合的境界，好像，外面的声音，打坐的时候，还是，有什么，干扰你的杂念，

能不能谈谈你自己的修学经历？现在不是适合的时间。我们出家人很少讲自己的经验，应该要知道。因为你在家人应该也知道，出家人不能够依照戒律说他有定，他有身动，他有成果，他不能够说。在家人应该也要知道，算方解。单单修行是无量心能让我们成佛吗？如果背后我们有些资金，如果背后是无量心跟观，那一定会。如果没有背后跟观，我们已经有说明是无量心的所言是一切众生。从究竟深一地来看，众生不存在，所以一定要加在是无量心，无我道理。无我道理从哪里来？从观来，一定要修内观，才能够用是无量心成道。还需要背后修行其他什么法？我已经有说明，你们可能有做自己的经验，入定是无量心为很多修行人不是那么容易，因抱着那个印象有一点苦难，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不过还是无量心的修行是足以利益自己利益众生，所以虽然不修在定，如果能够得到瑜伽的定已经很不错，不过来入安置定的境界最好还是修阿那巴念，还是编出还是这种所言比较容易成功。是无量心，我有经验，有一些在家居士有成就，直接从是无量心成就定，有，不是没有，不过不是很普遍。成就定用阿那巴念最普遍，很多很多很多居士有成就，法师也是，所以平常如定的法门最方便还是阿那巴念，最利益我们利益众生的定是四无量心。是无量心不一定需要定来改善我们的品质，如果多多修练，能够专注心，能够得到瑜伽定，那已经很不错，效果会特别好。没有别的定有这种能力改善我们的不好心可，不好吸气。

还有《四无量心》是一本很好的书，我没有写，见开法师有别的，我讲我的马马虎虎的中文，他用他的人才还是他的能力编译，所以其实是建开法师的贡献，不是那么我的贡献。我是讲的，不过讲的 听我的啦， 想这里马马虎虎讲。 讲得很好。 有吗？ 有，捷克人讲中文，然后世界上几个人做得到？ 不敢当。 我们中国人很少人讲捷克话。 有一些，有一些，讲的捷克话比我的话也好。 出家中国人讲捷克话几乎没有。 出家人比较不会有。法师再有下次的长修活动，可不可以念这本书及原作自爱经，请人一次一次念，不懂的地问，法师再解释说明就更清楚，因为法师的口音，那当然听得法师的口音听得很吃力，最后感恩你，感恩感恩。你来教导四无量心 OK，那这个解决了。下个，自爱经，里有一句，只要会造，知千词及舌，消舌也不作。OK， 里面有，在此经里面有。 只要会遭到智者谴责，即使小事也不做。这一， 请问法师，我如何分班，应该是分别？如何分别？我们周遭。你谁是知者？知者的境界，是唯识的境界。知者，不，跟自己跟环境没有冲突，知者的境界是他知道，那些概念是概念，事实是事实，所以他不执着那些意见，他能够有直接管理情况，他如实能够了解情况。这是知者，如实了解，他不犯那个法律，他不会做不善业，这个是知者，没有智慧的人，杀生。偷东西，谐音，说话语，这样会知道没有智慧的人，

是不应该做利益自己利益众生所有的事要多多做知知他不做那些事情，所以知知没有忧郁，没有怖畏，因为他忧郁sorrow 忧郁 所以要学渐渐学做善身口意业，那就变成知知常是慈悲为何舍心的修心是对不善业的人是针对不善人的人恶要舍，如果没有舍恶，那不能够成就修行，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恶所有的恶都要舍，恶不善。你好像也跟我的口音不相应，接的开发是比较相应，你告诉他，他比较难听。什么是恶？在佛教里面，恶谁代表恶？马罗，魔，无起因要舍，烦恼要舍，色要舍，让引诱我们那些天人也要舍。这样才能够安全。如果不知道怎么舍恶，不能够真的修慈悲喜，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舍舍的很重要的修行。如果能够对作恶的事情的人舍，如果能够对如果能够舍自己的恶，那心就平淡，因为不能够舍，所以心不平淡。佛菩萨的时候，他有连续不断的这样修他很多故事，他很多次他当论那个龙